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厉害了，我们在台湾哈，看到又有一个继共产党之后，又有一个新的党派在台湾成立了。我昨天在 Facebook 上看了一下他们这个桃园市党部的主页，哇，你这个一看哈，还以为是这个五星红旗变了个颜色， 是吧？ 它的这个党旗呢，非常的厉害，是一个蓝底红星的一个，其实是一个五星红旗的变色版。 嗯， 名字呢也很厉害，叫做中华生产党。 嗯。 中华生产党，这个党主席叫做卢月香，他的身份更有意思，是一位陆配哈、啊，陆配或者说叫做一个非常政治正确的说法，叫做台湾的新女性移民， 嗯、 就是大陆新娘嫁给了这个，她是92年哈、啊，应该是跟这个先生结婚了以后移居到台湾，那拿到了这个台湾的身份证之后呢，就在台湾组党，还非常积极的成立了这个中华生产党。哎，大家说这个很厉害哈，大陆的这个不光可以到台湾观光旅游啊，还可以买凤梨酥，还可以生产一个啊，不是生产一个 党，生产一个 成立一个生产党。 嗯， 哎，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其实台湾现在阻挡是基本上一个你也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一个状态，对不对，佩佩？ 其实应该是就有相关的规定，但你组什么党其实就看你自己。 所以之前有共产党这个也是 没错、 嗯、 而且昨天呢就看到这新闻，你一开始听这个名字生产党， 是 我顿时间还不看内容的话，我会以为好像是就是要刺激就低生育率的一个党， 我以为是跟这个生育有关系、 哦、大陆妈妈党。 别急，我们先看看这个党他们到底的宗旨是什么样的。 是 不是有人说他说看一个政党的这个前景、 嗯、 你从他的文风里面就几乎可以 生儿育女误党所宗。 我们看看、 啊、这个是 他这个联盟的宗旨是：第一，追求社会和平正义，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啊，这首先定调了、 啊、 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第二，结合多元政党，团结政党力量，增进族群融合，谋求人民福利，如族群融合。第三、 嗯、 协助推动两岸沟通平台，积极倡导两岸和平发展工作。第四，促进两岸文创经贸产业发展，提升企业国家竞争力。第五，强化两岸政府有效做好商务法律等事务，维护其尊严和权益。第六，支持坚持改革建保警政司法之弊端，终止国会恶斗乱象、 嗯、 啊，这是他们六大宗旨。佩芬一看这个跟现有的某些党会有类似吗？ 其实我觉得感觉比较像是要参选领导人的一个白皮书的感觉。 他是有一个他的这个行动纲领当中是有一个叫做提名优秀候选人进入立法院，他目前没有提说要参选领导人， 没错， 但是说这个选立委的意思是有了。 而且就从这里看，我也不能说不给他们点信心、 嗯、 但是这个关键少数其实我想如果以现在他们大概22000的一个党员来说呢、 嗯、 就但他还要你说还没有入党的这些新移民， 22000党员，这个在台湾是一个什么样概念？我好 像 我前天看那个马英九这两天在这个党主席联署吧，他说他拿到了这个80000多的党员签名，这个是超出了3%的门槛，以此来这个推算的话，大概国民党的党员在300万左右。 是，而且上次我记得有一次的马英九的选举的，就包括那些有投票，因为很多人可能不愿意投，嗯、 对， 他是拿了有90多万票， 是， 所以你用这种去比例去算，你可以大概感觉到这个党22000到、 嗯、国民党应该是台湾党员 最大 的党了。对， 可是你说到说他因为你不能用他的党员就来定义他是不是真的选票就这么多，因为这些人可能还有他的配偶嘛、 啊啊、 然后他的配偶还有他的小孩、 啊、 就他的朋友，就可能他的就影响力这个散服是更大的。 对对对， 但是可是我觉得以现在来说、嗯、关键就从他们自己来说提名一个人、 嗯、 然后去做这个选票的话，目前的感觉上是比较难，因为在台湾的政治在发展的话、 嗯、 其实比较多是希望可能会有一些政治澳元，你要得到一些地方派系或是怎么样的支持的实力、 嗯嗯嗯、 你才有可能。 对， 所以像这新闻我们也提到说国民党的这个黄复兴党部一直想跟他们接触， 是 想那边， 对， 其实可能在这一方面是比较有可能的一个、 啊、这个现在当然是佩芬一头冷水浇下去啊、 嗯、 说他们来这个参加选举可能还为时过早、 嗯、 但是我想他们可能还没有想到那么多。本身你看这个党啊，我 觉得他最大的这个能量是在于他都是老婆组成的一个党。那你说老婆组成的党，老公要不要加入进来？ 哎，他是规定只有女性党员吗？ 没有，他的这个立党宗旨，但是我相信他不会排斥男性的。 他我看到他说组织成员包含各行各业，比如说什么军精英啊，他说这是什么？ 对，有上校、指挥官、将 军、新 住 民和大 学 生。你看新住民和原住民，一听就觉得好像以前好像是积累了很多的负能量，就一直在台湾社会是被歧视这么一群啊。突然之间，你说现在所谓的登上政治舞台，我看到大陆媒体非常的欢呼雀跃，有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心情吧？就觉得 登陆了 ，觉得慢慢的，我从政治上我也开始这个先进一步，觉得我们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因为一开始是大家都觉得陆配嘛。等下请佩芬给我们详细讲讲陆配，你说跟香港的这个新移民的妇女来到香港之后，可能遭遇是有一点类似的。我看了相关的报道之后，你会觉得在香港首先会面对原住民的歧视的问题，你找不到工作，你没有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和地位的这个向上发展的空间，然后你可能语言不通，文化也有差异，就种种方面让你陷入在这个社会上你是一个 弱 势群体。 对， 所以说你到我看这个卢女士卢主席她在台湾也是20多年了，她说慢慢的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她听说这个跟老公的相识也是非常戏剧化的。 我这里先来讲一下这位卢主席哈，这个卢月香女士的这个故事。她自己啊非常厉害，自己以前是福建人哈， 对， 福建人，所以以前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是汽车驾驶。 她是龙岩人，可能语言上应该也是 应该也会讲闽南话了。 嗯， 这个不一般的女性，她以前开过大货车，跑过运 输，她是学汽车技校的。 对，所以你看这个女性的大货车司机本身其实是蛮少见的， 对， 是吧？说明 很彪悍， 说明这个不是一定彪悍，就是有魄力。 是 啊，她这个然后说呢，是自己其实在福建呢，有一个运输队做的生意其实不错的。 对， 有一次呢，就她自己的讲述哈，见到一位台湾的过来的太太，就对他非常喜欢，就要把自己的儿子介绍给他。然后这家人呢，在这个台湾当地呢，也是比较殷实的家境，说是开超市的。那他就在92年的时候，其实92年两岸才刚刚开始这么恢复一个接触的状况哈。92年他就嫁到了台湾去。当时他说他怎么呢？身上带2000美金，2000美金什么？万一他说搞不定，我就买一张机票回来。好，所以当时其实还有很多不确定的状况。然后他说啊，这个当时刚到台湾那几年，人地不熟，对于家乡和亲人每天念念不忘，非常不舍，但是要服从命运的安排。我要习惯着融入新的家庭，认识新的社会。就这样过了10年，当我拿到台湾身份证的第二天哈，我就去参加了国民党。他这个先是从国民党的党员开始，然后在其实在连战哈乃至这个马英九的竞选过程中，这位卢月香女士带领着很多陆配其实是给国民党加油助威的。她有两个组织，一个叫做蚂蚁雄兵，还有一个叫悍马雄兵。蚂蚁雄兵是支持连战，悍马雄兵是支持马英九。 一听就觉得是积了一肚子的气要发泄， 就是雄兵。然后他们干一个什么事呢？比如说台商到回台湾投票，他们组织大巴到台北机场去迎接啊。这个在马英九这边应该我想会给他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因此现在可能在他们比如说注册组党啊，甚至说在跟国民党的合作上也会有一些优势地位。但他最重要的一个优势是在于他陆配的身份。 是，没错。其实刚刚讲到蚂蚁雄兵那个时候我还真是有点印象，真的是非常大。可是蚂蚁雄兵当然不止陆配这块，就是感觉说很多的基层民众大家响应来呼吁的感觉。那刚刚讲到说其实就是这一些人，刚刚我们一直提到说这些人其实为什么第一拿身份证就加入国民党， 对， 或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好像都是跟国民党，他们会考虑是不是要支持国民党。 他们为什么不加入民进党呢？ 对，其实就是一个为什么不会呢？你说如果在92年刚刚就是卢主席刚去的时候，可能那个氛围上面他们会，可是在现在其实如果就是现在他们说叫什么铁杆悍马雄兵 对， 可是这一段子以来其实铁杆所谓的支持马的铁杆部队其实也因为马的一些表现也慢慢的，可是他们会因为这样而去倒向民进党或怎么样呢？其实就我所接触的，因为以前做节目也曾经接触过一些陆配，他们其实真的不会。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 死忠马粉， 不是，也不是因为死忠的感觉，也不是说因为一个政治立场的感觉，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民进党。因为现在你看到民党因为政治上面光谱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他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立场。也许在陆生的我们要必须要给那样限一个什么条件，然后陆配的我们要开放我们就要刹车，就他们会觉得民进党对他们是非常不友善的。就至少在台面上看到， 就马英九也许不那么可爱，但是民进党对于陆配的敌意太大了。 对，所以说你说他们真的很抗拒，就不 想去不是、嗯、可是问题是现在的民进党的表现让他们会害怕、嗯、所以你说未来某一天也许民进党有一天真的转了或者是他们怎么样、嗯、也许这一群人会变成民进党的蚂蚁雄兵也不一定。 这个关于这一群人哈，在台湾这个选举政治里面，大家很容易去选有多少选票，对吧？现在可能你看他的这个党员，他自己号称的哈有22000呢，有个另外的一个统计说是14000余人，反正在1-2万之间。嗯、那有一个估计，如果说在台湾现在这个陆配的入籍政策放开了以后，如果说陆配现在从6到6年可以拿身份证，减短到4年，那到下一届大选的时候，有可能产生的一个陆配的投票数量啊，这个是王玉琪这个陆委会主委哈。他提供的一个数字，他认为会有12万，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估计。12万是什么概念？台湾2300万人，这个马英九上次赢了是80万票， 是 80万票，12万，那真的，你如果真的有这个票的话，到下一届大选的时候，真的有可能成为关键。 对，所以这次辩论呢，我看到在网上有一些正反两方就开始在网上吵，你知道吗？嗯、然后反方他就说：“你看我们台湾人，我要活20年我才有投票权呢、哦嗯。可是大陆新娘，你说才4年，为什么凭什么可以享有跟我们20年一样的投票权？”嗯、他们就表示不可理解，就反对。嗯、其实，在台湾到底整个的情绪什么样的？ 这我们先休息会儿哈，待会儿再来讨论这个中华生产党。好的，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好，这个刚才说了中华生产党五颗星啊，这个蓝底红星的五星红旗是代表什么呢？这五颗星好，分别代表人民、热情、友爱、勤奋、包容。哎，听上去像是一个除了人民之外啊，像是大陆一个中学的校训。这个中华生产党现在呢10000多啊，20000党员、嗯、那么他这个到下一届台湾大选来说呢，它有可能这个数字哈，就有可能扩大到，哎，刚才我更正一下这个数字啊，王玉琪的说法是最多是14万人、嗯、最多是14万人，实际呢根据他的计算呢可能是会产生20000人，因为呢现在这个台湾陆配入籍的这个政策是一个有一点弹性的政策，他是说比如说6到8年，在目前修法之前6到8年，那大家这样会去想啊，最快你6年可以拿到身份证、嗯、那现在可能修法的一个方向是把它改成4到8年，你最快4年可以拿到身份证，但这个政策很多人说会是一个不公平的甚至带有歧视性的政策，这个它比照的对象是那些所谓真正的外国人、嗯、这个外籍的新娘，那更多的可能是来自越南啊、印尼啊、柬埔寨，他们是多少时间能够拿到身份证？ 其实应该是3年就可以了 啊，他们反而3年就可以拿到身份证。 所以我觉得因为他在陆配这个有一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这个特殊的限制、嗯、所以你要说他是其实应该是说两岸之间本来一开始的关系就比较不一样， 是，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也必须要逐步的去慢慢的去，就像说其实也很多的改进啊，本来是没有劳保这些 健保保障 啊、嗯、对，也可以可能没有任何、嗯、就是说之前很多的是那个陆配是嫁给一些老农民，就是年纪比较大的这些 老兵， 那也许这些老兵死了之后，那可是这些陆配就没有办法继承、嗯、那可能这些钱就给政府，或者是说突然冒出了个他亲生女儿什么的，那陆配没有保障、哦、可是现在都已经修法去给陆配慢慢的有这些权利、嗯、那只是说如果你现在要看，那事实上可能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公平、嗯嗯、可是我觉得应该朝着这个慢慢在修正的方向，而且这群人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大、嗯、我看一个数据，在今年的4月底，其实在台湾的陆配已经有32万2000多人了， 32万。 那当中包括已经拿到身份证或者只有那种一亲职的这些不一样、嗯、就所有的台湾的陆配已经有32万人、嗯、 我没有记错的话花莲好像也只有30来万人、 嗯、可是我很关心哈，你说32万人他们在台湾，我想他们的生活肯定是也是跟着现在台湾和大陆这样一个关系，尤其是意识形态上面有一点点转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也是发生很大改变的。一进去我看到这个卢主席他说他当年一嫁到台湾的时候、嗯嗯、当年的台湾当局是以打击这个假结婚人蛇集团为理由嘛、嗯、所以对大陆新娘的入岛呢就实施非常非常严苛的这个面谈机制、嗯、他说很多的面试官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嗯、提出来的问题就无奇不有，比如说会问你，你不是要嫁人吗、嗯、你要嫁给我们台湾先生吗？他说、嗯， 你先生穿什么内裤啊？ 什么颜色的内裤？ 什么颜色的这个牙刷啊？牙刷放在哪一边啊？他下床的时候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他说 outside 走远嘛，如果是被香港人听到的话，但是就是面临这样的状况。我想现在的 一个，他是一个审查奸细的这个， 没错，就是把觉得你是我们敌国的人，你来了这个是不是要这个攻城啊？要有什么带着统战目标来的？但现在的台湾普通人就看着这样的大陆新娘，还是有这样的情绪吗？ 其实现在的面试，你说偶尔还是会看到新闻有一些非常，你要说歧视或是什么，我觉得问牙刷这些生活习惯都还好，比较尴尬。你问到房事啊，对你谁在上谁在下， 还会问这样的问题， 会问之前新闻就会觉得你根本是不尊重，就完全是有一种不尊重，你好像把我扒光在那里面前一样的感觉。可是这东西当然就是新闻会报，可是如果你另外一方面想，那你说如果又要能够证实这两个的感，你能怎么 判断假结婚确实是一个非常 高难度 专业的一个 事情，真的是。但是当然说，可是你说到现在这种，就刚刚反倒提到，所以说在可能在九十年代初期，很多时候是因为可能为了打击假结婚人设。你说现在没有吗？现在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破获什么样的这些卖淫集团，可能很多还 是 一样。是 之前有一个新闻是说，大陆有一位女士把这个做了整容，然后连指纹都换掉，就是为了。 我觉得得两部分分开看。你说确实是有，那么打击你该打击，但是正常途径来到台湾生存的人，你能不能给他基本的人权保障，和他在这个地方是安居乐业一个需求？如果对这部分人，你说目前他们有很多的需求，生活我安定下来，慢慢的我开始有政治上的诉求，是非常正常的。你包括在国内很多的商人也是嘛，他经商到一定程度，我一定是想要一些政治方面的地位。那对于这方面，现在台湾会想要就是有这个空间， 一个 包容的态度给他们吗？ 人权啊，人权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健保啊这样的这个福利，这是人权。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政治权利，你如果入籍的话，他就会有一个相应的政治权利。对， 可你刚刚樊叔讲到说，他的安居乐，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嫁过去台湾或者是说娶台湾女性的这些大陆配偶，你要说她在台湾不安居乐业或者是好像过得很恐惧，这其实真的没有， 也没有。 你要说我的生活圈来看，我身边真的没有，没有陆配。我的生活圈，我的朋友范围，就是我接触到的，那我唯一我能够有关系，我有一个死党，他的哥哥娶了一个陆配，那可是平常聊天的时候，我们也会聊聊家庭的状况。你说这个嫂子呢，她你说她怎么样吗？ 他能在香港，他不是他能在台湾工作吗？ 他已经在工作了，他已经拿到身份证了，然后生两个小孩。但是其实你说他还没拿到身份证，他可能平常的生活圈他会去找一个妹妹，因为他妹妹也是从内地就是嫁过来台湾的，他的生活圈。可是慢慢的，当他久了，他有了工作机会，其实他的生活圈也会变成就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大，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所以你说，好像 他的这个生活圈还是相对比较封闭的一个 圈子。对，而且我私底下跟樊叔聊到说，其实在之前在台湾做这轮节目的时候，有一年的过年我们特别做了就是陆配的特别节目，就为了这个节目呢，我就是想办法去找了五位陆配来，就不能反正就透过什么协会就随便，就真的去找了五个。有两个是男的，是娶了台湾老婆的，因为很少比较少见到这一类的人。然后有三个这些人，其实你说他们分享他们的生活，你说他们只觉得常常会因为可能语言上或者是说大家的生活习惯不同，会有很多笑话产生。但你说从他们生活会觉得格格不入，或者是觉得有什么样特别被歧视的，好像从他们生活上又没有特别的感觉， 是吗？但是我看到这个卢主席，他当年一到台湾，他说每天以泪洗面，他跟他先生多少年来讲话不超过十句，我说这个也很 他讲的一个是就主要是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工作，他必须在家里需要不能够站柜台， 然后所有人 都 敌视他，就是对他是抱有敌意的，就很担心你到底什么样的背景，你来自敌国， 这很 然后甚至 可能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可能对，而且大家亲戚吃饭的时候，就可能我有亲戚从美国回到台湾来，然后有亲戚就为了缓解是某一位陆配别的陆配的故事啊，说让大家不要是显得格格不入，就说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一家亲呢、结果就有那个从美国回来的亲戚说什么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然后他是中国人，就故意非要把他隔离开来。然后那个女孩她也很反应很快，她说哎呀大家都是地球人嘛，一家亲一家亲。 这个是在这个在婆婆家里啊不太好，这个发生冲突。是在陆配之外，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群体，就是陆生哈。陆生其实也是最近两年新增长的这么一个群体， 群体，很多同学选择到台湾去念研究生。那其实陆生的这个困境恐怕更大一点，因为今年说到这个大陆的最难就业季哈，其实很多陆生的这个所谓陆生元年到台湾的这一批同学呢，也今年要毕业了。哎呀，这找工作真的很难找啊！你看这个很多是到台大念这个研究所的，那已经是你看这个，我想台大的研究生在台湾应该是很好找工作的，对不对？那你在大他，但是他因为受限于这个三线六部的这个政策，不能够在台湾找工作。那么呢，他要回到大陆来找工作。大陆呢，这个很多人士他不太清楚台湾大学是什么情况。那或者说他把自己就是不熟悉，哎，为什么这个会有一个在台湾念书的哈，在大陆来找工作？可能就很多人在简历这一关，他至少这个台湾大学的这个学历没有给他任何的优势。在关键呢，他比如说要面试呢，经常要往返于两地。 是， 他在那边读书，但是要回大陆找工作，所以说这个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恐怕也对于未来的这个陆生哈到台湾就读的这个热情会有很大的。 而且大家更在关心，你说香港学生在香港念完书，你是政府给你12个月留在这儿找工作的嘛？而且我知道他历史原来不是给你12个月的，原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好像是3个月最开始，也是因为大陆学生在香港越来越多，然后大陆学生有自己的群体，在香港叫在港内地毕业生联会， 对对对， 他们会做一些调查呀，做一些咨询报告送给政府，然后让政府是慢慢的看到这群人在香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的，影响力之余，他就会慢慢的对一些政策进行修正。其实就包括这位成立中华生产党的这个卢女士，他们也是说以前是没有说争论辩论到这么一个热点，没有说非得要讨论到6年缩短到4年，他说是他们是有一定贡献的。所以说你包括陆生这样一个情况，大家也会想，如果说陆生积聚到一定数量的话，有没有可能将来真的是大陆学生在台湾毕业之后可以留在大陆找工作？ 这个陆生现在主要还是有一个数量上的限制，每年这么多，可能600多吧，600多的这么一个数字恐怕还没有办法形成一个 震荡。而且我听说有一些专业是不让大陆学生沾的， 医学和这个安全领域好像是不行的。 其实但是现在我最近看新闻，有一个特殊变成一个变通的方式，就是有一些台湾的企业在大陆有设厂的有公司的，他们就在台湾面试这些陆生，我请你到我的大陆的公司去上班。因为其实对于台湾的契约来说，这是一个政府的限制，就是我明明看到有人才在这，可是我却不能用，那不是很奇怪？他现在就用一些这种变通的方式，可是我觉得政府也应该其实去想想，就是真的需要对陆生这样，因为其实第一个刚刚数量真的不是这么多。 对， 你说对于一个保护主义来说，对他们是不是放进来会抢完台湾人的工作？真的会？ 这个是谢长廷说的，好像说台湾人这样会到黑龙江去打工之类的，有这么一句话。 就对大陆女人来抢光我们的老公，大陆学生来抢光我们的饭碗，就是这样。 尤其又看到香港好像这个又是蝗虫论的，又是这个奶粉战的，确实可能会有这些心理影响 啊。好，这个休息会儿。好，这个除了陆配陆生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台商哈，两岸这个你来我往，这个台商在大陆呢，其实他这个人群是更早就形成了，那他其实现在也在形成一定的，他除了经商之外，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也要再争取。休息会儿，三点快新闻。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钟云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这个民进党在输掉上次大选之后哈，我看到有一次他们这个党内有一个座谈，这个座谈很有意思，他提出来了一个新的概念哈，叫做两岸化的台湾新社会。就是说现在这个两岸的这种互动哈，人员经贸的这种交流已经对台湾社会形成它的这个结构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冲击，比如说两岸的议题已经开始更越来越多的影响到岛内政治。这个在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华生产党这件事情，可能它现在只是一个小党哈，还是一个不算是有太大影响力的这么一个政治团体，但是在未来这样的因素会是越来越多。比如说台商这个因素，在大陆的这个台商，他们每年回不回去投票，这个对于国民党最后能够拿到多少选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因此你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在台湾这样的这个体量哈，在这样体量的这个情况下，这些经常穿梭于两岸当中的人群，他对于政治的一个取向，这就包括其实台商在大陆到底能不能够，或者说要不要加入政协的这个问题，一直是在我知道在台湾有很大的这个争议。 是以现在来说，当然是不可能，而且这可能是要 被罚钱的，因为我之前记过有一些例子的话、然后就开始内部会计在一些讨论就是要怎么样的处理、所以以现在来说应该是不行嘛。 对， 对、 这个、 绝对是不行。你说再怎么样两岸， 比如说最有名的在大陆最有名的台商郭台铭， 是 这么早就来了，88年就到深圳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加入政协。 对啊，你看，如果郭台铭他其实你说在那边其实也是非常在中国大陆，你说这非常的可能政商界也都非常的熟悉。你说他如果真的要做不到，一定可以， 对， 愿意， 而且大陆很欢迎。 对，但是你说你像在2012年大选之前的关键时刻，郭台铭是跳出来挺马英九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取舍下，可能对大陆对他来说更多的是生意。是钱，对，但是在台湾可能他这个东西还是必须要有。而且呢，我不知道，我总觉得有时候呢，你就像说有时候我们在那边讨论，你说国民党人去大陆跟民进党人去大陆，他们有时候受的待遇，就怎么讲，你越痛去不到又碰触不到的，越新鲜的可能价值越高。 这句话叫国民党有交情，民进党有行情， 没错。所以你说其实对这些做生意的聪明人来说，你可能也许在大陆你有一些也许有一些什么样的代表的身份，可是你这些究竟你可以有什么样实质的权利，这我考量。可是我今天没有，我继续在台湾维持一些可能在政治上的一些影响力，我再从这边来去到中国大陆，可能那样的价值是更高的。 所以有人就会猜测卢月湘他成立这个政党会不会也有从这个生意上的考量。你看他怎么起家的，一开始刚去的时候不是每天以泪洗面吗？但是他非常精明的一点在哪儿呢？就以前做生意的时候流传下来的，每到他们超市光顾第二次的顾客，他一定会把你的名字和你的电话记下来，然后就打给你，就大家有一个太太咖啡厅的感觉啊，大家聚集起来， 这就已经有一个政客的 拉一下人脉。没错，人脉你看处到现在10000多，但是他自己也承认，他说真正交心的其实也没几个，但是因为我借着我现在有这个中华生产党主席的这样一个名号，我看到大陆的新闻，什么华夏什么什么网，各种回到福建当地啊，真的是夹道欢迎，说中华生产党主席卢月湘女士回台回到家乡干嘛干嘛的，你就会觉得哇，这又是什么情况。大家会怀疑他，哎，到底从政治上能量上限可以到达多少，还是说主要还是回归到他的生意，在这个经济收益上可能会前途更大， 这肯定是有帮助的。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像刚刚我们这样一路上逻辑下来，可能卢月湘在台湾拿立委未必没那么快，可能在大陆得一个什么台湾区大表的这个身份搞不好会， 这是反而是有 更快。再回归到讲到陆配这个议题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其实整个环境变了很多，真的是不一样，真的环境变不一样，而且在陆配这个的实质关系上的真的发生很大的质变。因为以前我们觉得陆配哪些人在娶陆配，真的就是一些老农民，年纪大，这些老兵，他可能觉得 想家了 也没有办法，就一来想家有一个思乡的感觉，另外就是真的也没有条件去娶一些就是比较就是 优质的， 对，那可能我就真的是有一点钱或怎么样回去，然后认识一些 很多也是建立在这种中介的这种。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就中南部，大家都知道中南部是比较绿的，就是过了浊水溪之后比较绿的，那这些常常会有一些农村的这些男性，可能他的本身的条件不是那么好，但可能也许他就是透过中介也许到大陆去认识的人， 有点像现在比如说买一个新娘这样的情况。 那以我们的概念都是这样，可是越来越多的其实是现在慢慢的变成是精英的结合，我们发现很多很多的高知识分子他开始两岸有这样的通婚，之前当然是 我想到一个， 其实更多的例子是很多台湾明星嫁到大陆去的， 就是这种通婚。然后当然之前还有一个比较悲伤的例子，就是现在台湾考试院院长关中的女儿也是跟大陆的一个人结婚了嘛，后来因为在大陆适应上可能之后后来就 离婚 自杀，没有就跳楼了，就在台湾真的很大的一件新闻。就你会发现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高端这些所谓精英分子也开始在，所以对 陆配在精英层面更多是台湾向大陆输出型， 对，所以这个过程也在发生一些质变。可是呢这里面也遇到一些实质上的问题，就是像我之前接触到的这些陆配，就是特别是男性，你说男性你说来在这边，你说女生家在这边我给老公养这没关系，我闷一点我给老公养，可是你说要一个男生大陆人就像顾明奇，如果娶了个台湾新娘啊，你到那边 每天 就说你在家吧我养你吧，这也很怪，因为我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工作嘛， 是啊。 可是像这些接触过大陆 只好出去当党主席了 男配偶的话呢，其实他们在大陆可能是在当高中老师的，是有很好的学历的， 他有地位的， 可是因为就是双方现在学历没有办法认同，他到台湾他连想去考一个导游的价就是一个执照他可能都得要千辛万苦，就他没有办法发挥他的专才，他甚至没有办法去找一个 好一点的工作。 对，那一般说我还没有拿到身份证的时候，我在台湾可以做什么？ 真的是什么都干 不 了吗？ 什么也不能干。 应该说我们看到新闻也知道有很多的所谓在香港是黑工、嗯、就如果说你去也许朋友店帮忙洗工，或是就是台面下 的。对对对，就是这个卢月香说的，他一开始来到台湾，他在超市里面也没有说我是一个工人的身份、嗯、我是帮我老公，对、嗯、帮我老公就是打打下手， 对， 要不然就当做黑工罚了。 是、嗯、所以这个也是在法律上面哈有很多的这个限制，有些限制呢当然他的这个出发点恐怕有很多意识形态的原因，但是在今天来看来是非常奇怪的、嗯、或者说很多不合理的。那么这两天其实在立法院又有这么一个咨询，那其实是关于两岸互设办事处的这么一个咨询、嗯、但是因为他这一连串的问题，就比如说包括陆配的这个年限的问题，陆生的这个健保的问题、嗯、其实好像陆生健保的问题马英九之前也出来发言说，哎，这是人权的考量，我们一定要改掉它、嗯、陆生可以纳入台湾的健保，但是结果一连串的问题叠加起来，现在可能又因为互设办事处的这个争议会很大。这两天我看到台联啊，包括整个绿营的这个立委又占领了主席台，那这个王玉琪没有办法做报告，没有做办法做报告，因此这个事情又讨论不了。 我觉得有时候台湾人的反应有点天真，你知道吗？为什么说呢？我看到有的台湾报纸他会开一个专栏叫做陆生看台湾， 是 就陆生你不管是什么样一个单独的个体，我觉得也没什么代表性，你在上面写一个700字的文章，他就觉得哇，他代表了所有大陆学生对于台湾的看法。你看只要是统战了一个，他们的思想就会在台湾被洗脑，回过去之后呢，结果就会降低这个大陆对台湾的威胁，所以呢我们要一个个输送过来，一个个再洗脑送回去。但是你看被大陆人被大陆的学生看完之后，大家会觉得这非常天真，他首先他不能代表我，而且来台湾上学的大陆学生人数非常少，每一个人思想都不同、嗯、你别觉得大家现在出发点一切还是民族主义情绪、啊、没有的，你看微博上各种所谓的台湾人最喜欢讲的民主自由的思想四处开花、啊、大家还是有一点处理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因为对中国国情太不了解，就造成、嗯出来的言论确实让人觉得很天真。 哎，所以这个还是啊，我觉得有一个数量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 所以设两岸办事处真的非常有意义。王玉琪就说了，要这个增进了解，降低敌意，你知道吗？先不谈了解了，敌意，我觉得是第一步要解决的这个事儿。 是，但是在我看来，其实这个两岸化对于台湾社会的冲击哈，远大于对于大陆社会的冲击。 但数量来说， 对，因为数量来说，就是确实你或来80万，来100万台商哈，对于大陆来说，其实你广东沿东南沿海就已经消化吸收掉了，可能。但是你来个10万的这个陆配到台湾的话，这是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了。 不过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在我生活范围里，我真的你说真的数量30多万、啊、可是怎么在我生活里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到哪里去了？对，就到哪里去。可能我说可能也许在东部或者南部会真的多一点、 啊、 可是我觉得陆配在融入真的是没，我们刚刚反复点到一个、嗯、你在表面上看到的现象不代表真实真的都是这么样嘛， 还有很多沉默的大 多数。对，其实陆配在融入台湾相对比起那些印尼啊那些其实好很多， 至少讲的语言是这么一 种吧。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东西大，其实台湾人你们都接触过，其实真的你说虽然在政治意识上我说、嗯、哎，我可能觉得可能中国大陆怎么样是敌对的，可是其实在你说到菜市场，我会因为我是民进党我就说哎，我不卖菜给你。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会真的比较少，台湾相对还是比较淳朴热情一点、啊、所以可能只是看到少数的一些对状况而已了、 嗯、所以我是觉得哈，这个中华生产党最大的优势哈、嗯、就是他们这个是老婆，嗯，这个台湾人我上次有一个印象，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怕老婆的、嗯、 但是台湾人还是非常的淳朴热情。想起上次咱们听讲座吴念真讲了一个段子，你记得吗、啊、 是什么？ 就说一个大陆游客嘛跑到台湾南部那边去骑自行车，嗯，然后结果是满头大汗、嗯、那边是偏绿的嘛，他要去洗澡、嗯、结果就到那个小卖铺去借人家那个澡堂是要洗个澡，嗯，人家就说洗澡可以，但是我先得问一句，你说我们到底是这个中华台湾还是说我们是台湾，这你要承认， 不然不让你洗澡。 对，不然后来怎么样，他说我还是按照他的说法说了呗，实在是太热了。然后当时就你看其实大家心里 这怎么办 的， 衣服都脱了。好了，这个其实大陆的游客哈、嗯这两年到台湾去越来越多，估计呢其实双方的这种敌意应该也是会、嗯、是肯定 以后应该会成为一个历史的现象。嗯、包括其实你看，民进党的这个立场也在调整。那现在、这样情况还是在有，但是总不会越来越糟吧？我想是这样。嗯、 但是从人的角度哈、嗯，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嗯、你说甭管是意识形态上、嗯、讲的多么的好像离自己非常遥远、嗯，但是只要是但凡去到台湾的大陆人，还是会对台湾的印象、都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 好的地方。总体来说，对于这个大陆游客来说，台湾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对，而且又多开了13个自由行的城市，嗯、相信 两结婚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呢？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哈。 好，这个再慢慢看了。 好，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开放的一个互动话题哈，是贝克汉姆。这个一说到人多啊，这个人多的话题基本上就发生在大陆哈。这个在上海，贝克汉姆到了上海来了。好了，这个是万人围观啊、结果呢，这个还出了流血的事件，有人爬上树啦，有人中暑了。上海这两天非常的热啊，这个到上海的学校里面，一个小辈哇，我看他这个在电视上面走的这个情况，不亚于是一个逃难的状况， 是吗？ 哦，拼命的这个快步在操场上夸夸夸才走，然后身边的这个保镖都是露出了惊恐的眼神，也造成了不少的学生被挤倒啊。 据说他去上海呢，还让小学生夹道欢迎，但是很多小学生就觉得我连贝克汉姆是谁我都不知道，干嘛我要接他？但是呢，大学生就非常热情，就你说的发生踩踏事件，本来贝克汉姆是想说去医院看看这伤者，但是医院说你还是甭去了，你去之后又引发第二轮踩踏，这个伤不起， 太危险了， 就算了吧。但是今天我们想问问你，你看英国是出了一个这么世界级的偶像，中国什么时候能出一个贝克汉姆？ 咱们虽然出过礼仪大帝哈，但是礼仪大帝已经退役了，贝克汉姆呢，这个要什么时候能够出一个贝克汉姆？这个 出个高富帅，别再出个屌丝了。 不是，人家说影视歌三栖，这个贝克汉姆在时尚跟足球，包括在公益领域都政治领域，人家有一定的影响。 嗯哼， 咱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出一个这样的这个明星哈？欢迎您打进电话来发表一下看法，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下个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华新闻有话直说，贝克汉姆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了。这次是过来啊，又是这个推广公益，包括作为中超的形象大使哈，代言。 第二次来中国， 代言中超，你觉得他代表了中超的什么形象？这个我们来听一下听众意见。第一位是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哎，您觉得这个小贝哈，老贝代言了什么形象？ 我觉得老，甚至都叫老贝。 贝老师。 贝老师的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做不太大吧。对于国人的一种盲目的崇拜名人的心理，还有就是盲目的攀比的一个心理，还有就是说，觉得就是说现在大牌就怎么着了这种心理，我是觉得非常费解。包括现在有部分的演艺明星也都是这样的，包括上一次我去听那个蔡琴歌的时候啊，因为我一直觉得在华语乐坛，蔡琴和费玉清他们是唱歌挺好的，但是有部分歌手就不行了，有部分歌手呢基本上就是属于完全就属于炒作那里，反倒就是说门庭若市，这个就是咱们整个社会的现在一个误区。 所以你觉得贝克汉姆来中国根本就是炒作，他代言不出什么形象来？ 您自己是贝哥的球迷吗？ 我不是很喜欢他，因为那种中看不中用的那种。 中看不中用。 您觉得他是中看不中用？好，这个一看 估计这得得罪几位球迷了。 一听就不是英格兰队的球迷。好，谢谢。不过 谢 北京湖北赵先生， 忠实的赵先生。 好，谢谢赵先生。就对这个，应该是等会儿是贝克汉姆是封爵了，对不对？贝爵爷的这个受到的追捧表示不可理解哈。这个不可理解的事情很多啊。下一位是 潮 州 的 李 先生。 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哎，您觉得这个贝克汉姆到中国来好，他代言中超，他代言了什么呢？ 我觉得贝克汉姆到中超来就没有扮演什么，只能增加国人的反感噻。 增加国人对他的反感，还是对于中超的反感呢？ 对中超的反感，不是他的反感，对中超的反感。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贝克汉姆在英国是英雄啊，但是在 中超在中国只是负面印象多啊。 但是他来了不能改变这种负面印象吗？ 根本就不能改变，只能增加人家对那个中超的负面印象的。因为人家你中超从有到现在哪有做一出给中国人民争气的事啊？根本就没有嘛。 这个李先生平时看球吗？ 啊， 您平时 看？那现在一看到个中超我就关掉了，我现在经常是看凤凰电视台的。我 哎呀，这个好，从这个球迷转成了凤凰的观众，这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哎呀，这可能担心啊，这个贝克汉姆一来中国代言中超的话，反倒不会改变中超的形象，自己形象怕也 被拉下水了。 对 啊，被这个拉低了。 好，北京的赵先生。 好，北京赵先生，咱们老朋友了，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这赵先生平时看球吗？一直没问过您这个问题哈。 哎，我是大球迷了，是吧？ 是吧？那您这个 谢谢您的高见。 贝克汉姆来代言这个中超，他没有表达对于国安的支持，您怎么看？ 哦，那倒没什么，是吧？但是我觉得哈，就是他不是说贝克汉姆来那个北京，不是来那个中超是吧？代言 这两天是在上海。 对，我觉得他主要代言什么？代言咱们这地方人傻钱多，好挣钱，是吧？ 啊，这是给其他的明星的一个示范效应。 人傻钱多，好挣钱。 人傻钱多，速来。 嗯， 啊，好挣钱。完了呢，而且贝克汉姆他不在球场踢球，他已经退役了，是吧？ 是， 所以呢，他要代表中超的，对中超的上座率没有什么大吸引力。但是呢，这钱呢，确实也不是足协掏的，是赞助商掏的。 没错， 人赞助商很油啊。为什么？因为小贝在中小学生学校女同志的那很有威风，是吧？ 对， 所以他穿着赞助商的衣服到各学校去串门去，你看那个赞助商得乐坏了吧？可足协干嘛？不是足协不是拿着钱不是干这事儿，多没劲是吧？ 哎，可是对孩子有影响啊，对孩子有正面的影响，就让大家积极向上，觉得哎，好像踢足球是一个特好的事。 瞎说，那球迷就是一个追星，不用那个抬得那么高是吧？ 真正会去追小贝的都不是球迷，您觉得？ 对，都是一帮球，就是因为有球。你问他没有追小贝的人，没什么到那个看中超的，他俩概念。现在中超比赛没有中小学生看，全是20到30到那发泄的，是吧？还有呢，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刚从张家界回来， 是 我站在天子山上，贺龙向前，我就想贺龙说过什么？中国足球啊，不翻身他永不瞑目。后来我就想，哈，前两天刚输个1-5，我觉得他真是一滑稽，是吧？ 真的是。 您有向这个贺龙元帅的雕像汇报一下中国足球队的最新战绩？ 那天咱们还说了，64年一场比赛也是中国队。大比分输给了对手，结果贺龙当时就说立马解散 啊！现在估计没人敢说这样话了。 但我要说的，咱一码归一码，确实中国的中超确实挺牛的，上座率亚洲第一，而且市场也巨大，所以中国足协的一定要通过这件事儿吸取教训， 对， 别给人家做嫁衣，是吧？要为自己的足球发展做出贡献，而且我坚信中国足球这么搞下去。不得了，中国市场也不得了，千万别因为前头1-5失利和出现一些问题，是吧？好吧， 好，谢 谢 赵先生，这个表达了对于中国足球的乐观情绪。没关系，1-5算什么？这个塔西提0-10输给了这个西班牙，也没见得是多大的灾难哈。这个康小姐，北京的康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康小姐，您怎么看？平时看球吗？一听就是不看了，对，您这样就是不看哈。那但是您这样说的话，按照赵先生的理论，您一定喜欢小贝，对吧？ 我是喜欢小贝啦，但是， 但是什么呢？ 但是喜欢的原因不一定只是因为足球 啊，这就更加符合了小贝的粉丝的特征。所以这个您怎么样看小贝来代言中超？ 觉得这个形象上会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小贝代言中超和中超好不好看或者有没有人看有什么关系啊？ 代言人就是代表他的形象嘛。 啊、 小贝好看，那我们会觉得他要 可以改变中超这个很负面的形象啊。 可是我觉得中超很负面的形象是其实是跟足球有关系的，而不是说靠一个、 很帅的球星就可以改变得了的。如果说他代言小贝代言中超的话，我可能只会看小贝，但我还是不会看中超啊。 就好像好，这个康小姐这个逻辑非常的好。 这钱真是打水漂。 就好像我给你一盒这个包装的食品，我就要这个包装，我不要里面那个食品。好，这个应该差不多最后一位了哈，妙先生，妙先生您好。 啊，你好。 哎，您好，您怎么看这个小贝来中国的这事儿？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一个商业行为。 嗯， 就是说，贝克汉姆其实是在一个就是中超跟央视下面一家是代理公司签了一个大的就是合作协议，大概有10年的那个合作协议的背景下出来的。 嗯， 然后那家公司其实它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商业运作。 嗯， 就是它需要的是就是小贝过来可能通过他的一些影响力嘛，把中超的一些品牌形象。而且其实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对国内的一个品牌形象推上去，然后他去挣更多的，就比如说从央视直播那个角度来讲去挣更多的广告费。 对，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商业行为。 嗯， 就小贝个人而言，其实他自己做这个代言倒是我觉得倒选的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因为小贝本身自己就是职业足球跟商业的一个非常成功结合的一个典范， 是 在世界上面也是。 嗯， 然后他其实他自己的，比如说他自己的一些职业素养，包括他，比如说很努力训练啊这些东西，他按理说是可以对中国足球产生正面影响的。 嗯， 但反过来我们来看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来说中超，或者说中国职业足球这个环境，就这里面现在去训练去比赛这些队员，就他们是没有这个态度的。我反而是认为。 嗯， 就说小贝过来这件事儿，对中国的足球， 嗯， 就是甚至是说职业足球整个这个氛围，我觉得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对于中国球员是一个刺激的作用。 我认为会有一点点刺激，但我认为收效甚微，就不会有太大影响。 好的， 因为他们已经累积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一直这么一个状态，蛮混日子，然后多挣一点钱的这么一个状态。 好， 所以其实对他们的刺激，我觉得影响不大。 好的，非常感谢哈妙先生的这个意见。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听到这里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个基本上小贝一个人一己之力要改变太多，恐怕有点悬。最后一位啊，吴先生，吴先生您好。喂。哎，吴先生，好像这个嗓子有点不舒服。 嗯。 吴先生。 哦，哎， 这个吴先生可能有点不是特别舒服啊，没关系，这个歇一会儿，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聊。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拜拜。